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正在直播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上周四，坐拥720万粉丝的大 V 宁财神，著名的编剧，在晚上8点多钟的央视屏幕当中自述说，我在7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一共购买了3次，每次大密度写作的时候呢，我就会吸毒，现在基本3000块钱的冰毒就吸完了。我意识到吸食冰毒对人身是有害的，我对 吸完了以后才意识到 表示深切的歉意和后悔。其实你意外吗？看到这个消息。 我没看到这个消息。没有，我没有具体的看到这一段视频了。我就是那天我是觉得那个当时的气氛有点怪，就是首先突然微博突然弹出来一个弹窗，就右下角现在有一个快讯， 而且我差不多是擦几个那个订阅的同时 弹出来，然后说这个宁财神吸毒被抓了，然后大家有一种莫名的那种兴奋，就是哎又有热闹看了那种感觉。就是也我说不上说是大快人心，也没到那种地步，但也没有说很意外说哟怎么他吸毒啊，好像也没有，就一直觉得哦，就是又有一个演艺圈的人，这个还是比较有名的人栽了。 对哈，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事儿好像谈不上什么意外， 对， 也谈不上什么大快人心，你也不是抓了个大毒枭什么的。他就觉得，我就想，我上一次看过这个宁财神是在哪儿，我还真的是看过一次他当嘉宾的《非诚勿扰》，感觉也是特别能侃的一个神侃。后来他们就说，跟他最后那些《非诚勿扰》录影的那个样子哈。比较比较就发现呢，他确实有时候眼神不对啊，什么动作不对、 这都事后诸葛亮。那你说我说我熬夜我累了，我这个精神不能集中，我也是一副这个哈欠连天。不要说他，我每天我下午如果不喝一杯咖啡的话，我就经常开玩笑说我就开始流鼻涕流眼泪，跟那个大烟瘾犯了似的。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事后找啊，原来他那时候打个哈欠是因为他犯毒瘾了。不可能，你不可能要就精准到这种程度、 真的是哈。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样爆出来的哈。应该是京华时报他们在第一时间爆料了，就说了这么一句微博，继导演张元戒毒复吸被抓之后，宁财神也在6月24号因为吸毒被警方控制。而且还带着介绍呢， 因为他们俩是前后脚嘛，几乎是、所以呢人家还说哎，是不是宁财神在张元他们家吸毒从哪儿被抓了。后来这个还出了一个张元他们那个工作室还出了一份公告、说宁财神吸毒是宁财神吸毒，跟张元没有关系，两个人不是两个孤立事件。 不是一块吸的是吧。 对， 哎，还这个微博还没完呢，说宁财神本名陈万宁、他原来姓陈，我一直以为他姓宁啊。编剧作家，代表作品武林外传、大笑江湖、龙门镖局，而且每一部都很火。 宁财神这个名字的由来吗？ 我不知道哎。 他当时在那个天涯灌水的时候，他想要叫宁采臣，就是借小倩里面的那个宁采臣、结果这个已经被人家注册了，他晚了一步了、后来他发现这个宁采臣广东话念的有点像宁财神、他就写成宁财神。 是这个来源哈。他还挺自恋的。哎，你看后来舆论里面就特别好玩，最有意思的是姚晨，有人就开始比较嘛，说危机公关什么的、而且每一个以前跟他 姚晨特亲热的发了一个， 你要出来我要踹你两脚之类的， 狠狠的踹两脚，然后任志强马上转啪啪啪，然后大家就傻了，这老师不知道啪啪啪什么意思吧。 但是江苏台他们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了之后也觉得是有点寒心。但是你说吸毒这个事儿，大家似乎 跟他划清界限了， 都知道哈，它的危害性在什么地方，这相当于是条红线。尤其是演艺圈的人，你一沾染上这个，你以后多半这个演艺生涯要大受影响。但是江苏台他说的这个就似乎说他们的这个签约哈是到几月份就开始完结了。所以呢不会说是因为他吸毒我们就再也不采他了，是因为之前我们这约就到期了。但是你看完之后还是觉得 就是 我觉得 不太仗义， 也不叫仗义，我觉得也不是仗义不仗义的。首先，这个电视台你要对这个广告商和观众负责嘛。那如果广告商要求我是出钱的人，我要求我的产品不能够跟一个就是吸毒的人靠得这么近，的话呢，他要求他剪裁，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就好像当年那个老虎Woods他出了那个性丑闻以后，他的那些代言广告商也纷纷撤掉了，也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人就开始说曝光的这个方式哈是被人举报，觉得有点奇怪，你如果是在家里吸的话就怎么这么巧就被举报了，拉到央视去示众，这个又不是那么合适吧，就总结起来就说这个事儿可能没这么 简单。 我就想如果真的是有阴谋论的话，也不能说是阴谋论，我觉得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你看以前扫黄它其实也是一阵运动嘛，你扫大 V 定点的时候，他疯的来的时候他就得抓几个典型嘛，你想宁财神，你首先这么多的粉丝啊，他一扫他的这个示范的效应，杀鸡儆猴的这个效应可能就非常的大。而且当时我看到明报的那个新闻，他们很贼的，就上面一条说名编剧宁财神怎么怎么着，下面一句就紧接着在东莞好像在虎门吧，虎门又硝烟了，然后那天又是国际禁毒日，就是让大家你看把这些新闻联系起来看，就说明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它不是独立的， 它是一台戏， 对，它不是那么孤立的，就这么巧了，它就这么倒霉了，就被抓了。其实呢，它是把它抓过去有示范作用的。 就好像这个大家现在纷纷说这个为什么要在七一党的生日的时候报这个徐才厚的事情呢，就是让大家就是在生日的这个献礼呢，就是让大家耳目一新，就是这个党 耳目一新， 军队要去重新出发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其实挺多角度来聊这个事儿哈。我们等一会儿要跟大家连线台湾的一位资深的娱乐记者，叫做年长玉大姐，她呢在娱乐圈里面混迹多年，也是跟很多台湾的娱乐界的大哥大姐们有过交往。 艺人吸毒的也蛮 多的，太 多 了。之前不是有一个大饼吗？吸毒现在人都没了。还有什么胡瓜呀、肖淑慎啊，最近肖淑慎这个事儿 也是几进几出， 对，而且他最后是判刑了的，因为他中间有牵涉到可能是有贩毒的嫌疑，因为他们家搜出来有那个秤嘛，有那个秤，就是可能你在 分销商 你们家从事一些对贩卖的一些活动，然后他是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出来他又复出，但是复出呢，我看到前阵子内地的一些媒体就开始报他的相关的新闻嘛，而且访问、拍视频什么的，他就讲，他说我以前在监狱的时候哈，你怎么想我都是一个公众人物吧，他说在监狱里面呢，就那些，同号们， 犯人犯友， 他们就对着我。就看我的这个胸到底是不是真的，看我这个身材到底是不是那么的完美，就一直盯着我看，我上厕所的时候也盯着我看，他说我到底还是个人呢，他说在监狱里面是完全不会被人当做人看，他觉得非常受不了，一出来的时候你听到他讲这些，没几个人可以出来就这么轻松的讲监狱里面的故事哈，你反倒觉得好像这一段难道能够成为他以后就翻身的一个谈资吗，你就跟罗琦是吧，就我是歌手的那个很多年前后来在德国久居的一位女歌手，她的态度是尽量少谈，但是如果一谈到反倒是增加了外界对她的这个 好奇 和增加她自己的神秘感，你是成为她宣传当中的另外一个 卖点 了，这个事儿就特别的神奇哈。好，我们等一下来听听这个年大姐来讲讲台湾的娱乐圈的事情，如果是遇到吸毒，那首先你在第一时间一定是公众形象， 作为 是一个重大的插水， 愿意看到还是不愿意看到这个艺人吸毒呢？ 这个我倒没直接问他，等会儿我们可以听他语气当中哈，就感觉这中间确实很多的故事，来听听他。另外呢，我们还会连线一位心理学家，他呢在微博上最近呢也是被很多的网友围攻，因为他的一个观点就很另类，他是不赞成禁毒的，这个很特别，我们来听听他又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好，三点半新闻，我们稍后来。 Su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宁财神吸毒了，这个在娱乐圈呢绝对不是第一例啊。之前有什么李代沫啊，什么张元啊，包括台湾的胡瓜、萧淑慎、 什么谢东啊、 大饼、谢东，对对对，很早，而且很多。 我记得当年谢东刚一吸毒，把我吓一跳，我说这个侯耀文 笑脸， 侯耀文老师怎么进去了？他们俩长得像。 好，我们接着呢就来找一位台湾的资深娱记。年长玉，听听他跟我们讲述台湾艺人吸毒的故事，他们为什么吸毒，他们又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些毒品，吸毒之后他们的演艺生涯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在台湾其实大概在七八年前的时候，有一波很大的这个叫我们叫做就是说扫毒的一个风暴啊。那次扫了很多很多，因为一波两波三波出来，几乎演艺圈很多综艺大哥啦，或者说知名的人，甚至于有女的明星都在里面。那次真的是震慑吓坏了所有的这个演艺圈的人呢、或是他们的粉丝。那里面呢其实最大的最大咖的应该就是我想大家你们那边很熟的一个叫胡瓜的胡瓜大哥， 综艺主持人 对，在那一波的这个扫毒的风暴里面呢，他就是也是因为被举报啊，然后那个检调单位呢就在他们家里面去搜索，在他信义区的豪宅里面，就是一直搜到，因为他的女朋友叫丁柔安，那他们两个人是住在一起，他们就搜到，而且在天花板上面搜出来所谓的大麻花，他还不只是大麻，是大麻的花。那个在大麻里面的等级是更贵的啊，更厉害的一个东西，然后也搜出那个吸食器等等的。那这个事情就因为证据确凿嘛，也就是说在大哥家里面搜出来，那当然后来这个胡瓜他也坦诚有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进到这个去被检验毛发啊等等的验尿等等，也证实确实是有。那当然一夜之间就重挫了所谓胡瓜的所有的演艺事业，因为他那时候手上大概有五个以上的节目在手上啊，非常非常的红，所以等于所有电视台跟他合作电视台就是手忙脚乱，必须赶快找人来替代。那胡瓜就是要进行乐界，他的女朋友也进去了。那乐界大概有一个半月快要两个月的时间，胡瓜的整个的版图就等于一夜之间拱手让给所有的人。他有跟社会大众就是做深深的鞠躬道歉。那大家都认为说，那大哥事业做这么的大啊，然后所有观众都认得他，那他进去出来之后呢，肯定是事业全毁了啊，那不可能再东山再起了，他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很奇怪的是说胡瓜大家都称他叫九命怪猫吧，他出来之后，因为他跟原来合作的老板们啊，就是制作人们，其实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们呢也把节目都还让着等着他回来。也就是他乐界完了回来两三个月之后，重新再恢复休息之后再来，竟然还重新把主持棒接回来，而且呢观众又给他无比的热情跟掌声，他的收视率并没有下滑。只是从那个之后，胡瓜就是变得格外的小心了，包括说话啦、言行啊、举止啊，就是跟以前有时候开开玩笑的那个作风就改变很多啊。然后他女朋友当然也在那个风暴里面，很多的胡瓜有很多的朋友，演艺圈的朋友有指责这个丁柔安，就是说他如果胡瓜以前的胡瓜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意思就是说是丁柔安把胡瓜带坏。那为了这个事情，胡瓜也有替他的女朋友是护航说的，就是说不能怪他啊，这个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那意思就是胡瓜来主导这个事情、啊、 是。那胡瓜有没有讲过他为什么要吸毒啊？ 对，他有讲说他是因为生活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就是工作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看瓜哥平常嘻嘻哈哈的啊，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欢笑，那其实在那个背后隐藏的是很大很大的压力。包括录影的时候，他也许他有一个节目是那个时候好像叫做高峰101吧，他当时的来宾观众都有100多个，所以他每天要主持这么多的会议，录这么多的节目，而且都有所谓的 收视率的压力。 嗯， 也就是说胡瓜每天可能他要看六七种的收视率，他六七个节目在手上啊，哪一个不好你就要开会检讨啊。我说节目被谁追过去了，那个压力我们其实很难想象，他长年累月要维持这个大哥的一个社会地位啊，那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压力是我们不知道的，也许家庭的，也许小孩的啊，再加上工作事业的。所以每天带给我们开开心心的这个开心果胡瓜，其实他说他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但是吸毒就可以让这些压力得到缓解吗？ 在他来讲啊，他会认为说，因为胡瓜嘛，胡瓜他能去哪里做消遣？他去看电影，马上所有人都认得他啊，然后狗仔会拍他，对不对？啊，瓜哥你来看电影了，瓜哥你今天要来夜店啊？今天瓜哥你要上酒店吗？你一去哪里，他那张脸所有人都认得他，所以他能做什么休闲？出国坐个飞机到哪里都有人认得他啊，所以他说他大部分的休闲就是在家里啊，或者说跟朋友们呢就是打打牌。那现在因为他多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诈赌的事情，所以后来牌也不打了，所以工作结束之后再回来家里，那回来家里就跟女朋友聊聊天啊，吃吃饭啊，那后来再来就是这样，没有办法疏解他所谓的很深层累积很多的压力，所以才会有这个大麻花的事件产生。 那瓜哥他在乐界出来之后哈，他有没有再谈及过吸毒的这段往事？他是怎么说的？你有印象吗？ 瓜哥在要进去乐界之前，曾经有一个记者会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我印象很清楚，因为大概中外的所有媒体都来了，因为大哥大大嘛，综艺大哥大大要进去乐界。那他那天他跟所有大众道歉，他就几乎是哽咽，然后感觉上有点壮士一去要不复返的那种感觉，因为他背负了很多社会的指责啊，家人的难过，还有他的事业共同合作体的这些人的失望，他当然非常非常的内疚啊，那跟大家道歉。那他进去再出来之后，其实出来之后我记得啊，他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时间点跟大家讲说我出来的啊心情怎么样等等的，但是他回来啊，当然就是说陆陆续续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他接触跟他聊天，你会发现说瓜哥他变得更谦虚了啊，然后他更会替别人着想了。然后瓜哥的录影工作他有一个特点，是瓜哥在所有的综艺大哥里面他是一个不迟到的人，他几乎都是比别人早到，然后他的工作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精准，不像说我们所知道吴宗宪是非常非常会迟到的啊。那瓜哥呢，他是不迟到，然后工作录影是流程是非常非常的简洁，非常的紧凑的。那他出来之后他还是维持这个样子，也就是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就知道说，那瓜哥的生活一定是很正常的，你很正常你才能够维持说他早到啊，录影呢准时完工啊，然后就是他整个人是正常的啊，才有可能这样。 另外我想知道哈，这些艺人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得这些毒品的？ 其实在这几波的所谓的扫毒之类这风波这样一连串的滚出来，像雪球一样滚出来之后，当然警方或者检调方面他们都会去查说他们的毒品的来源是哪里啊。那很多的艺人呢就会，因为那时候有一大波的艺人是互相就是说查出来这些艺人他们其实都是朋友，就他们常常是一块上节目，或者说他们常常是在夜店里面常常碰到一起，就是一些好朋友，他们全部都被扫进去了。所以就是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他们一定是有共同的人提供这个毒品大麻给他们啊，因为查出来这一批他们通通都是共同的朋友。比如说他们那时候有一波是包括陀宗康啦、屈中恒啦、荣翔啊，他们都是同时被扫出来的这样一群。那后来发现说他们都是好朋友，所以他们的来源应该是接近或是甚至同样的一个来源给他们的。那时候我记得检调单位查的结果，他们有查出来是他们就是长期有共同的一个就是有人在这个推销这个所谓的大麻给他们， 那个是什么人、 是一个共同的来源。是他并不是圈内的人，而是跟他们圈内很熟的经常在夜店里面出现的一个他们的共同的朋友，就是并不是所谓的演艺圈的人，而是跟演艺圈很熟的的一个人。那他只 是, 是 他的他也有他的正常的职业，是他因为可能经常出现在夜店啊，他出现在这些艺人的聚会的场合，所以他跟艺人熟了，熟了之后他就跟他们推销，推销之后艺人也许就再把他的把这个朋友介绍给其他的艺人的朋友，所以他们变成就是一个连接在一起。 是， 当然后来剪掉也一直要追查说啊，那有没有在更上面的一个来源，也许就是有一个组头或一个什么专门在攻读给这些艺人的啊。那时候其实一直查是有查出来有几个来源，那他们也都被剪掉，一直在追踪，有一些甚至也都有进去关了啊。那查的结果并不是真正的源头，并不是演艺圈的人，而是就是这些演艺圈的好朋友的亲人啊，或者说他们的共同的朋友。 您刚才说的给我的感觉是说，这些明星和艺人他们被曝光吸毒，也是适逢台湾他进行一种扫毒的运动才被发现。 对， 如果平常的话，是不是就更加是躲在隐秘的地方，不是那么容易被大众知道？但是不代表吸毒的现象不存在，就好像最近就很少听到吸毒的新闻被曝光。 是，其实这是一定的嘛啊，就是说，你这么多的人，他有没有吸毒？你关在家里面，或者说你躲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根本是不会知道的。除非说有人举报，除非说这个人他言行异常了，他上节目的时候神情恍惚了啊，或者说他失态脱序，他在公共场所，他整个人是脱序的，那才会被人家发现说哦，他是不是有吸毒啊？他是不是长期接触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才会行为脱序。那像很多人，也许他吃了很久这个毒品，或者说他接触毒品很久，可是他出来在公共场所他是正常的，或者说他没有表现出脱序，那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的。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资深的台湾娱记哈，他跟我们讲述台湾艺人跟毒品之间的故事。其实很多人就开始分析说，为什么娱乐圈它是一个高发的地区，那娱乐圈的艺人他们吸毒到底是为了什么？刚才一种是其中之一，就是压力大，要为了缓解压力。还有说纯粹是好奇，有人说混朋友圈，朋友中间有人吸了，于是呢就被所谓的被人坑了。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他买得起。毒品是很贵的，你要知道。而且说他圈子里面他有一种所谓的文化，可能这些人聚在一块儿之后呢， 就跟 大家有这么一个 风气，就让你把酒进到你面前，你不喝，大家说哎你不够朋友，不够一起。那大家都在这个趴完的时候，给你一粒，你是吃还是不吃？你不吃，人家就会觉得哎，以后没办法跟你玩了。那不跟你玩的话，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我也知道，就是经纪人啊什么在一起，有很多演出的机会啊什么的。如果你不跟他们在一起混的话，可能你这个机会也就越来越曝光的机会，或者是跟其他这个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那所以就迫于这种压力，就是人家把这个毒品递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得随着跟着随喜一下。 而且可能还跟他们吸毒之后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风险，付出的代价是有关系的。因为尽管现在我看很多的禁毒的宣传都说因为吸毒家破人亡，因为你要一直不断的花钱去买嘛。你甚至有的时候吸完毒之后你会产生一些恍惚啊，或者易怒啊，你就整个抛弃妻子啊，就家庭整个被毁。但是艺人之间你很少听过有这样的故事。就我一直这么感觉哈，就说他被曝光出来，他是跟运动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恰好是碰上了，所以呢就必须得抓几个出来。 刚才听了半天，他们说是什么大麻花吗？我心想十八街大麻花吗？ 哎，但是在没有被曝光之前，可能这些现象一直在存在。可是呢，你存在的时候呢，不代表他真的是对他的现实生活造成了就悲剧性的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个没有，所以可能娱乐圈的人他并不觉得吸毒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情。 可能我觉得也有，就是听说的，就是因为吸毒，然后整个人渐渐完全消瘦脱形，你就是不能再上出镜了那种的，你的事业整个就毁了。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还是就是处于一种礼貌礼节性的跟着随着大家伙吸，不是那种上瘾的，就是每天必须得来一下，不行不来不行的那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 就可能看你吸的是什么毒。 对， 哎，我这儿看到张元的一段访问哈，这也是很著名的一位导演了。 他说呢，他为什么吸呀？就因为他第一次吸的时候呢就感觉非常好， 嗯， 因为那个思维啊他就畅通无阻， 嗯， 甚至呢创作灵感都被激发了， 嗯， 就慢慢的产生依赖感， 嗯， 他说他就吸过摇头丸啊， 嗯， K 粉啊，后来就碰到更可怕的这个冰毒， 嗯， 然后这是他嗯 理由了， 第一次就是2007年的时候， 嗯， 啊，这个2007年我不确定，总之是他最开始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这么说。但是呢他没过多久，就是2008年，他因为第一次吸毒拘留了嘛，出来之后又接受媒体采访，他又换了一种方式。他说啊，关于吸毒是为了寻找灵感的说法，这个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 嗯， 我没有为了找灵感来用药物，那主要是我比较懒，性格也比较慢， 嗯， 而且呢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嗜睡， 嗯， 就是他原来有一个毛病，说一上车就睡觉，他甚至坐在监视机的前面呢， 嗯， 演员在表演呢，他倒着倒着戏吧，人家在还在演着，他就 睡 着了。 没，嗯， 他说这个可不行，影响工作。 他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搞不好他是有抑郁， 哦， 抑郁症，就比较严重的抑郁症。 嗯， 他有一个嗜睡的抑郁的，有一个这个有人是失眠，但有些人是嗜睡， 嗯， 他实际上是逃避现实。 嗯， 就是他不想面对这个现实，他自己主动的就把自己这个杀当，把自己关机了。 嗯 嗯， 嗯，哎，这个，但是他讲的为了寻找灵感， 嗯， 我们确实也不是第一次听说。 灵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笑的借口，就是说，那你就是承认你平时是个庸才了，就你平时已经灵感枯竭了，你必须要靠一些外物的这种支援才能够找到所谓的灵感。 嗯， 而且说到这个，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记者，他就体验了一下就是吸毒的东西，然后他既要把自己的一个记录下来，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他牺牲一次，然后就他就觉得他吃完那个以后，他在陷入到那种失去自控的状态的之前，他觉得他真的是灵感涌现，想到了很多很多伟大的构想，其中有一个金光闪闪的这个真理，他就是宇宙真理。 嗯， 然后呢就摆在他面前，然后他就拼起最后的一点理智，然后在纸上歪歪拧拧写下他看到的那行宇宙真理。 嗯， 然后他就陷入到那种疯狂状态，然后就失控了。 嗯， 然后他醒来以后，他赶紧去拿那张纸，他想看一下他那个宇宙真理到底是 什 么， 写了 什么。对，上面写着香蕉很大，籽儿也很大。就是其实你当时是错，真事 啊， 错觉， 嗯， 你是错觉来的。 嗯， 就你以为那是一个真理，只不过是在那个状态下，你的认知能力、你的理性、你的逻辑思维都已经混乱了。 嗯， 对， 哎，这个确实是非常可怕哈。 嗯， 但是还是很多人去信这个，你就包括我们等会儿要听到的一位心理咨询师李雪，他也讲了他身边真的是有朋友， 嗯， 就是你在吸毒之后是达到了一种 迷狂 通灵啊，就是以前你想不通的或者从来没有过体验的事儿，在吸毒之后呢是有了。哎，我想到我今天早上看条新闻，说是哪个失去女儿的一个妈妈， 嗯， 她女儿是车祸意外身亡， 嗯， 就是去世很久了， 嗯， 她都走不出那个阴影， 嗯， 她就去吃一种毒蘑菇， 嗯， 她吃了那个毒蘑菇之后呢，就满脑子幻象全部都是女儿的样子， 嗯， 可能她清醒之后她就没有这个样子了， 嗯， 所以她就连续吃了7-8年的毒蘑菇， 嗯， 然后每到这个季节她都去市场上专门找这种毒蘑菇来吃， 还有的卖的， 真的有的卖的，嗯，好，我们说这个毒瘾这事哈，可能没有体验过的人你也是没有办法去描述中间是什么样的感觉。来等一下听听这个心理咨询师，他自己也没有体验过，但是他的朋友体验过， 先把自己摘干净。 对，而且他的有一些立场也是很特别，比如说禁毒，我看到新华社就在宁财神的这个新闻爆出来不久之后哈，就开始 讨论吧， 讨论 就是说到底吸毒算不算一个事儿， 现在全中国到底有多少的瘾君子。我这有个数据，就是公安部的统计呢，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登记在册的瘾君子有258万。 这怎么登记在册？就是曾经被抓过，然后就留下案底的， 不知道， 还是说我吸毒了？ 我觉得有更多是隐性的吧，谁会告诉你说我吸毒啊？去登记， 啊， 但是光是登记就258万人， 那很少了。全国来说，才200多万人，这太少了。 去年一共是破获毒品罪案呢15.1万宗， 嗯， 拘捕疑犯呢16.8万名， 嗯， 缴获各类毒品44吨，同比呢是上升了23.9%、26.8%、31%。而且这个可能更加的关键，就是每一年因为吸毒造成的直接的经济损失有数千亿元， 嗯， 间接的损失呢超过1万亿元。 包括在这段时间哈，有虎门东莞虎门硝烟公开销毁100公斤的 K 粉，125公斤冰毒，还有海洛因之类的毒品。 嗯， 我们在网上能够看到很多的照片，还有上海也是公开销毁毒品，还有在西藏啊，西藏大学他们有这个禁毒的宣传活动，有800多名市民参加。 嗯， 好，所以呢，可见这并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没有这么巧宁财神就被抓了。 嗯， 我想他可能很早就被警方盯上了 ， 只是我选择这么一个最合适的时机，最需要你的时候把你给曝光了。好， 你不要把他说的好像殉道士一样。 好，心理咨询师，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来听。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马上就要来听到的是广州武志红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李雪对于吸毒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他在微博上也是发表了很多的文章和意见，当然在微博上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哈，来听听他是怎么想的。我看您的微博，您主要是反对禁毒是吧？ 对，我反对现在的这种全面的禁毒的政策。 嗯，您能说说理由吗？ 嗯，理由很简单，因为现在世界公认的是各国的禁毒战争是失败的。那当人反复的做一件事情，却让结果越来越糟糕，所以必然要反思，我这么做真的是对的吗？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嗯。你什么样的证据表明越禁毒结果越糟糕？ 你可以看中国、美国、英国这些年大力投入禁毒之后的结果，那禁毒之后的结果就是毒品的消费量不断的增加，毒品相关的犯罪不断增加。那英国50%的犯罪是跟毒品相关的，这些就是世界上现在最典型的大国。而且像伦敦，就像我在微博上写的，伦敦政治学院5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结论，还有索罗斯的结论，都是禁毒的弊大于利，所以我们就要思考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嗯，我看您在微博上还专门批驳了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哈，就是说吸毒是不好的，所以呢就必须禁。但是我们确实是知道毒品对于人的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为什么不能禁呢？ 没有人，我想在现代社会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吸毒的危害。 嗯 嗯，比如说那些吸毒的人，如果你采访下有谁吸毒是因为不知道吸毒违法，而不吸毒的人，比如说我和你不吸毒，难道我们会因为哪个国家宣布毒品合法了，然后就赶紧买一包来吃吗？ 嗯，但是会有另外一些人会这样反驳哈，说禁毒不成功，刚才你讲到几个国家的例子，但是不成功不代表说他就不需要再禁毒了，可能是因为他禁毒的力度还不够大，或者方式方法上是有些问题，但是不代表不需要禁毒。 那这几年各个国家像英美中都是不断的加大禁毒力度的，那结果是毒品消费量、吸毒人数、毒品犯罪不断的上升。哎，这不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实证吗？那方法确实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想去调整方法，而不是说在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路上，我们还要加大力度，更加错。 嗯，那您觉得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怎么做呢？ 嗯，我觉得一个国家对毒品的政策应该是首先要放开讨论，就是没有人会说我自己的看法就会等于真理，那我想出的一套方法就绝对的好。这个社让这个社会越来越理性和有效率的，首先我们要放开讨论这些话题。那毒品的解禁开放，这肯定不能是一个一步到位的非常理想化的过程，它需要一点一点的尝试。如果你问我个人的观点， 我个人的观点是，三明治那些依赖性不强的毒品，我们应该逐步把它合法化。对于那些强依赖性的毒品，那加大宣传，已经上瘾的人，他无论如何都是要买的。与其他去和黑社会和毒贩去买，不如让他有合法的正常渠道，在医生的指导下得到这些毒品，这样可以减少他因为去跟黑社会买那些非常昂贵的毒品而产生的犯罪的可能性。那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这一定就是正确的。 嗯，我看过您在微博上还举了这个葡萄牙的例子哈，你说葡萄牙毒品非罪化已经12年，也没有造成葡萄牙毒品泛滥。其实我又看到另外一些人就指出，可能中间存在着一些传播上的谬误，因为葡萄牙它是一个吸毒非罪化的国家，和它的毒品非罪化是不同的概念。有人就说呢，实际上葡萄牙它比中国还要严苛。就是中国是吸毒和吃海洛因10克以下非罪，葡萄牙呢是1克以下就非罪。那吸毒和有少量的毒品非罪，并不能代表放松对毒品的管制。就是现在联合国的这个建议啊，是说要把执法的重点从吸毒者转为贩毒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类似的一些结论和意见。 嗯，葡萄牙它是尝试了对于以个人消费为目的的持有毒品非罪这个政策，这可以说是在毒品非罪化一个非常一小步的尝试。但仅仅就这一小步的尝试来说，它的结果是总体的吸毒人数略有上升，然后青少年的吸毒人数下降。 嗯， 因为吸毒死亡率减少一半以上，戒毒人数增加了1倍以上，然后国家在吸毒的管理者花费上节约不少资金。那这就是西班牙实行这个政策以后的实际效果。那如果说西班牙实行这个政策之后整体上吸毒人数还在上升，那确实全球来说吸毒人数也在上升，它这个上升率还是要比全球的上升率要低很多。 好，那另外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吸毒者的心理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一些特定的案例研究，就是吸毒者在您看来他们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他们走上这条路，而且又为什么娱乐圈的似乎比其他的人群显得更加的高发，这是为什么？ 那我谈一下我了解到的吸毒的人心理。那我想这并不代也许这并不代表全部的心理，只代表我了解到那一部分。那有一部分的人，他们是有比较好的自我意识，可能也比较好的收入，他们会在周末呀或者娱乐的时候吸食少量的毒品，然后给自己带来放松，带来创作力。这类人当时英国一高级警官发表的声明中也说了，有很多的吸毒人就是这样，周末或放假如吸毒，平时照常上班，他们并没有对这个社会对别人造成任何的不利影响。那还有一部分的吸毒者呢，据我所知他们的内心非常的痛苦，他们处在自杀的边缘。那痛苦到这种程度的人，我们说去旅个游啊，或者买个包啊，已经不能够让他减轻他的痛苦，不能够防止他的自杀。所以这些人可能使用吸毒这种强效的逃避痛苦的方式来避免进一步的自杀。那对于这类人来说，不管毒品合不合法，不管毒品昂贵还是便宜，他都是要买的。 嗯，那娱乐圈的人群你有特别的关注吗？ 嗯，我娱乐圈我没有娱乐圈人群的个案，但是我听一些接触过娱乐圈的人讲，娱乐圈的一些人确实也需要通过吸毒来获得更多的创作性的灵感。我觉得这在人类历史上经常有这样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哲学家，他们是通过少量吸毒来让自己更具有创造力的。所以吸毒道德还不是不道德，在不同的人眼中就是不一样。在有的人眼中吸毒是十恶不赦的， 那在有的人眼中，吸毒就是帮助他生活更放松、更有创造力的方式。那在一些部落，那吸毒还是一种宗教仪式呢。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些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创造力哈，这些有科学上的证据吗？还是仅仅是他们口头上的自我的描述？ 哦，那我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 嗯， 人的创造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潜意识，来自于身心。而阻碍创造力的是什么呢？阻碍创造力的是我们那些已经固化的意识，我们用弗洛伊德的说法是超我。而吸毒它可以使我们的思维意识超我减弱，而让潜意识和身心链接的部分更多的浮现，是有更多的创造力。就像有的人，有的科学家在拉小提琴或者睡觉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的灵感，也是一个道理。 嗯，所以这个从心理上来讲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是的，而且我的朋友中有吸食过大麻的，他给我反馈的情况是，他吸食大麻之后，对很多之前不能领悟的东西，一些很深的道理有了很深的领悟，然后之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你也知道大麻是成瘾性很低的，然后他并没有对大麻成瘾，而且他觉得有了这个领悟之后，他并不再需要通过大麻的方式到达那个境界。 嗯，但是您刚才说到的哈，尤其是对于创作者来说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灵感，可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是说，像谢东啊，像宁财神呀，他们最后可能承认说，其实并没有真正在创作方面帮助到我，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我不知道吸毒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嗯， 那以我了解的吸食大麻的几个人来说，他们吸食大麻之后，其实吸食大麻后的能给人带来什么，更多的取决于这个人想要什么。比如一个人他想要的就是我要想象金钱美女都冲我过来，然后他吸食大麻之后就会看到很多金钱和美女。而有的人他想象的是我要通过吸食大麻放下我平时这些固结的思维，去探索身心的真相。然后这样的人去吸食大麻之后就找到了真自我的感觉，找到了那个不被评判的自己，增加了他的自我力量。所以说药物能给人带来什么效果，一部分是生理性决定的，一部分也是这个人他想要什么而决定的。就好像一把刀一样，有的人会拿它来做菜，有的人也会拿它去割伤别人。 嗯，您的这些言论哈，我看在微博上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您怎么看待这些争议的存在？ 争议的有两种人。那一种呢，他会提出一些担心，然后也提出一些数据，这一类人我都表示了感谢，然后去和他们探讨。还有另外一类人，他们并不关心如何减少毒品犯罪，如何让这个社会更美好，他们不关心如何帮助毒瘾者，他们关心的只是我是道德的，如果你的观点和我不同，你就是邪恶的，我就要辱骂你，诅咒你。那以我的个性，我见到这类人就觉得很反感。 果然是这个心理咨询师，我听上去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催眠的感觉，因为他基本上是平的，没有这个高低的这个起降，就是就是在一根线上，然后很快就进入一种催眠的状态。 哎，我早上录完这段音，李雪老师还在微信上、微博上给我又发了一条私信。 嗯， 他说呢，我想再加上一句，如果你想帮助受苦于毒瘾的亲朋，最好的方法是不要道德评判，各种说教。他说呢，看见和理解是永远的良方。 其实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就是说对他的这个观点，我刚才听了一下，我觉得其实可能在宣传方面也应该更全面一点。他其实并不是很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吸毒去罪化非罪化，或者国家应该放开，他不是的。他的意思其实是应该说国家应该检讨现有的这种针对毒品的这种 政策、 然后找到更有效的方法，能够更实际的帮助到和这个帮助到已经吸毒的人，和这个减少到这个已经会发生吸毒的这种现象。因为已经 经用的这种方法，比如说禁啊、打呀、关呐、压呀，或者是这种、事实证明，就是说它并没有起到一个好的效果。 嗯嗯，所以他的这个意见可能是说要输而不是赌。 对，而且 你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 对，更细分、比如说有些是成瘾性很高的，那是高危性的毒品，那肯定是要加大力度去禁止。那有些就是低成瘾性的，危害不那么大，对身体危害不那么大的，他认为就可以适度的，你可以调整，你可以放开。另外就是对，还有那些我听到一个就是对那些已经上瘾的人怎么办呢？干脆国家把他包了吧，就是他在医生指导下给他，等于是国家给他配给毒品，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去高价去铤而走险去到毒贩的里去买，你从这个货源上，你从这个市场这一端，就是这个求供求供求关系嘛，你从这个需求这一端把这个货掐死以后，那供那一端自然就萎缩了。 嗯，哎，倒是我的一个感觉是说，因为我们平常就听到禁毒哈，你似乎是一种不用质疑的常识。哎，毒当然是要禁的了，这是还用问吗？但是他的一个观点是有一点撼动你的所谓的常识，原来这些你是可以讨论的，并且他刚才最后在私信里面跟我说的那句说，看见和理解是更应该要做的，不应该只是道德评判。但问题就在于现在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仅仅是道德评判了，你已经是刑事化了，你必须得犯，就是论罪处了，你有可能直接是被关进去了。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讨论的基础？那他的这样一些微博方面 的 言论， 我觉得讨论 的 基础是有，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论罪，并不是说我说这件事就犯罪， 那倒 是对啊，我可以讨论。 但是这些所有的加起来，你给你的印象就是说禁毒这是必须的，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吸毒谁都知道这是 不好 的。哎，但是我们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案例，就包括呢反对禁毒和主张毒品合法化，也并不是少数疯子的异想天开。原来很早之前国际上都流行过一些观点，就包括现在你甚至可以在美国看到大麻的广告，就跟烟酒广告似的。 但我觉得这一点你也是，就是因为在宣传的时候人愿意用一种简单的能够抓住 容易接受 的方式去宣传，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美国也并不是说你走到大街上你就可以去买到，比如说在那些国已经合法化的大麻合法化的州，你也并不是就可以买到，你也要就由医生处方，而且是有一定量控制的，并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要多少的。 是好，反倒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们说，那主张毒品合法化和反对禁毒，它也并不是那么就不值一驳，中间有很多的原因，就包括理解的层面上，是值得我们再多花一些时间去研究的。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是最后一部分的讨论。好，说到这个禁毒哈，吸毒，那我看到在有些资料呢就引述奥巴马的一些说法。奥巴马在今年一月份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谈到过，他觉得呀吸大麻确实不是好习惯，但是呢他并不比喝酒危险，所以他支持大麻合法化。还有早在1972年的时候，经济学大师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他就直言说，毒品合法化呢将会立即减少犯罪的数量。他觉得是毒品管制抬高了毒品价格，所以呢使得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他说瘾君子们因为身不由己的要和罪犯打交道来获得毒品，最后呢自己也变成了罪犯，以便有钱来保持这样一个嗜好。还认为呢禁毒滋生了腐败，因为某一些的警察或者政府的官员，他们就屈从于攫取这些不义之财的诱惑。还有一个研究，这是英国做的，叫做英国毒品独立科学委员会，他们就指出呢，酒精的危害胜于海洛因和可卡因等毒品，他们督促政府立即调整打击毒品的政策。而这项研究的结果呢，也经过媒体的报道流传甚广。 我觉得这个在整个说法里面有两个字需要斟酌一下，一个是反对禁毒，我觉得这个给人很大的一个误解， 就 是说 放开了， 明天就放开了，你就随便吸吧，什么鸦片海洛因随便来吧，不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毒品合法化，就是给人的印象也是说，好啦，从此以后你做这件事情就不是犯错啦，你就是那个法律上认可你，你可以随便做。我觉得这两个字都是应该要从这两个字改起，不要再用这两个容易引起误会，引起大家争端，引起那些在道德要求上比较高的人，他一听到这两个字他已经反了，心里面已经反感了。 哎，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应该是打开自己的心灵啊，就是应该去 是吧， 应该去听听，应该去听听这些意见。反正对我来说，我说啊，原来还有这种思考的方式，我从前是听的很少的。 你可以就是很理解一个讲，就是这跟那个什么卖淫嫖娼很容易 对呀、 啊。什么啊？妓女也是人啊，什么的，没有人说妓女不是人，从来也没有说扫黄打非就是等同于妓女不是人了。这种很容易引起误会的话，要尽量减少。 倒是你说这些讨论哈，在国外呢讨论了很多年，可是并不是说刚才我举的这几个例子它就没有漏洞。其实到现在呢，已经是发现漏洞。你就像奥巴马的他讲的这句话哈，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呢，海洛因你是吃少量，你就稍微吸点你就毒瘾了，你就上瘾了。但是你喝酒，你很少听说我喝一杯我就上瘾了。你一定是长期大量，你才会成瘾嘛。 他说的是大麻，他没有说海洛因。 好。 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例子都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你很容易把这个标准定得很高。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在定法律的时候，它实际上是采用最低底线的。 对， 就是你要是设想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对自己没有什么意志力、控制力、道德品质不高的人，他生活在一个规管之下的这个社会里更安全呢，还是生活在一个更什么都放开，然后没有人管的情况下？ 而且是这些政策的制定啊，他一定会想，万一放开，他会造成什么样 的 后果？就一旦开了这口，他整个社会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前提。 所以每个人不能光想到自己，说，哎，我觉得没事，或者我自己能控制得住就行了，不是的。 哎，你就包括刚才我们说英国的那个报告哈，他说，酒精危害可能还比这个那个危害还要大。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这个研究是基于现状的研究，因为你没有放开。如果真的是放开了吸，你就不知道啊，不是放开了吸，就是放开了前提的话，你可能最后的危害就不是你现在能够拿到的这些数据啊。 而且包括交通事故，每年也死很多人，也从来没有人说我们不应该再开汽车了，我们应该都会走路或者骑自行车好了。 好，那关于这个财神爷吸毒的这个事儿，很多的话题，那。没有办法在今天就是每一点都聊得非常的透彻哈，但至少尤其是最后一部分，我觉得是给我们大家一种启发的。尽管说看见和理解哈，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但至少你会有了这么一种新的思维，或者可以刺激一点，哎，原来吸毒或者禁毒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刀切，它中间原来也是可以有讨论的余地的。 我觉得就是不要因为一个人吸毒，他就变成十恶不赦，然后他出来以后大家跟大麻风一样，跟他不敢接触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而且说不定他这个有过这段经历之后，还可以增加他很多创作的灵感和题材，这才是真的给他增加灵感的，说不定。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明天见，拜 拜。